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无论你此时正在带娃哄睡、整理家务、洗碗刷筷，我们不能解放你的双手和双眼， 但我们能解放你的耳朵和心灵。你好，辣妈。 好，辣妈。 每个女人的晚上，都应该有一小时属于自己。 北京时间的20点01分26秒，欢迎来到你好辣妈，晚上好，我是千纯。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一位好朋友哈，然后很厉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前看到我们这个海报哈，长得又很漂亮，然后之前呢也很厉害，是这个我们的樊登读书创始人樊登老师，成为用心爱孩子、用心讲故事的派妈丽莎，我们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啊，今天我觉得其实在海报当中我就会吸引很多人，这个话题就是怎么样让孩子爱上读书。我觉得这是很多爸爸妈妈的痛点， 对，他们自己不爱读书，但他们希望孩子爱上读书。 为什么一上来就说真话？ 对呀、啊、是吧、直播咱就说真话。 对、你是不是觉得很多的爸妈都会问同样的问题，怎么样让孩子爱上读书，但好像这个问题总是悬而未决。 是的，是的，我觉得，中国的家长还是蛮焦虑的， 嗯， 他们会希望孩子成绩好，会希望他爱学习，就是这样的。那其实读书他们知道有很多好处的， 是的， 所以最近几年，你看发现很多身边的妈妈们非常注重啊，小宝宝要看绘本啦， 嗯 啊，然后中学这个小学生、中学生要看什么书啦，他们很关注这个话题。 嗯， 上一代那个时候啊，没有那么多丰富的图书资源，而现在有了， 对， 有这样一个条件了。所以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话题了。 嗯 啊，刚好呢，我做儿童阅读做这么多年，而且我在小读者学堂，也就是原来的樊登小读者这个节目里哈，然后正好是百变表演讲故事，是这么一个绘本讲师的身份。 嗯， 所以我觉得我来讲这个话题可能会更加有经验啊，有说服力。因为的确是小读者学堂这个 app 呢，有可能有50万以上的孩子因为看了我讲的这个故事视频，他爱上了读书。 嗯，哎，就给我们讲讲你的经历。 啊，对啊，就是小读者学堂很好玩的啊，就是你可能会听过很多很多叔叔阿姨讲故事，但他们都是用声音来讲的。是电台的，对不对？ 是的， 对，就声音。 我们电台有这样的节目吗？ 他们有这个节目，对吧？从小喇叭开始。 嗯， 那我们呢，就等于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方式吧，就是我是百变表演讲故事。那我今天可能是一个妖精，明天我可能是一个仙女，后天我可能是一个奶奶，就是我不断的换角色。 你换角色， 对，然后我把这个故事演出来。 嗯 啊，就是可能这个绘本你看到了它是不动的， 嗯， 然后派妈呢会变成各种角色，比如说《小黑鱼》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小鱼的故事，那我就会扮演成美人鱼，我呢就跟这个绘本里面的动画人物啊什么的发生一些故事，就是我们在创编，那小朋友就会觉得很好玩。哎，首先绘本动起来了，那都是国际获奖的绘本了，那小鱼都动起来了，然后派妈还进去跟他们发生了一些很好玩的事儿。哇，这个故事太精彩了。然后我们讲了一半，说你想知道故事最后的答案吗？请到书里去找。所以那个小朋友就被这个故事吸引，然后就跑去说，妈快给我买书，我要看书。 所以确实是有一个培养他让他产生兴趣的一个过程。 对的对的， 对对，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怎么让他有兴趣去看书。那我们其实想了个招，就是把它变成动画片儿，那变成表演，然后用 你想啊，可能有不爱看书的孩子，但没有不爱听故事的孩子。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也被问了很多很多遍了，但是我觉得因为派妈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嘛，所以肯定还是有很多的听众想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阅读真的会让孩子变聪明 让他成绩好吗？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想，在我们在培养读书习惯之前，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阅读是很重要的，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很重要。在0到6岁，真的可以让他变聪明；6到12岁，真的能让他成绩变好。那咱们来好好的说到这事儿，好吧？ 好， 嗯。其实，我每次要讲这个阅读重要性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有一个脑图，你知道吗？在网上可以搜得到的，就说刚出生的新生儿。他的这个大脑体积容量很小， 嗯， 小小的。如果跟成年人的大脑比起来，他只是成年人的25%， 嗯。 然后等他长到3岁的时候，他的大脑就变成成年人的85%， 这么快？ 对，就是0到3岁是他大脑飞速发展期，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介入啊，带他，比如说读书啊什么的哈，然后开发他的大脑。他的大脑就真的能变聪明。为什么我们老话讲3岁看老？ 对， 就这么个道理， 嗯， 不是平白无故说的， 嗯， 对吧？所以就是科学家给我们分析出来了，说0到3岁这个大脑从25%长到85%， 嗯， 到6岁的时候基本上就跟成年人大脑差不多了， 嗯。 所以说6岁之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时间啊，就一定要是开发他的大脑。 所以儿童阅读就是很重要。 是的，为什么我说阅读哈在这里面是怎么重要呢？就其实你开发大脑有很多种，然后我们就举个例子哈，你看，如果你带一个1岁的小宝宝去商场里，你看他那个脑袋就从左向右，目光就是很呆，然后其实他就像个扫描仪一样的在扫描那些东西， 嗯， 看到的一切事物。其实这个就是他大脑的开发。你知道他这个大脑神经元的链接是怎么建立的吗？大脑要聪明，就是要建立新的神经元链接。 嗯， 新的神经元链接就是有点像那个水母一样，它有很多个触角那种。那么当你那个神经元链接的越多，突触越多，伸出来的爪爪越多，你就越聪明。 嗯， 而且人家科学家说了，你3岁左右，你可能会建立好1000万亿的神经元，而你刚出生的时候可能也就是2000亿，现在变成1000万亿。 嗯， 就所以说这个时间就是每天每分钟都有10万个这个神经元在增长增长增长。 嗯， 哎呦，当爸妈妈知道这事儿之后，你说还能不管他吗？是不是得使劲带他看世界，使劲带他看书？ 所以其实尤其在孩子小的时候，说父母还确实是要陪伴的。 对，而且 因为他也不会主动阅读。 是的，是的，是的， 嗯，就需要你给他讲故事。嗯， 对， 对， 对， 引导他。 嗯， 那这边有听友就问了哈，他说这个给娃娃讲故事真的是越夸张表情越丰富他们越爱听吗？ 嗯， 那可能很多的爸爸妈妈觉得我没有那么多的表现力， 嗯， 我可能就是淡淡的讲故事， 稍微需要夸张一点。其实就像我们跟孩子说话，孩子是夸张的，我们就要用夸张的语言跟他说。 嗯， 我们跟个老人说话，老人是慢慢的，那你夸张老人就看着不习惯，对吧？我们跟谁说话就得用什么样的方式， 嗯， 所以一定要稍微夸张一点，对吧？你有没有发现咱们跟小孩说话就会说，哎，宝宝， 声音就嗲起来了， 对，就变成了那个声音了。 对， 其实就是这样的，讲故事也是一样的，对谁讲就是这样的，而且你稍微夸张一点他会被吸引到。 嗯， 你就是，其实我们做主持人也知道，当我们用很平淡的声音，话筒传出去的时候就更没劲儿了。 是的， 我们稍微夸张一点出去，人听着正合适。 我们就得动态大一点，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配广告，他们就说你的声音那就很冷， 嗯， 然后你动态又小，其实根本就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对， 他说你可以去模仿一个人，我说模仿谁？他们当时说的是林志玲。他说虽然他的普通话不标准，对不对？但你去想他的动态很大。我是林志玲， 嗯， 欢迎你们。 他 很生，他那个动态很大。他说，如果你要去配广告的话，你至少动态要做得大一点。 嗯， 所以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一样的。就有很多人，你知道吗？他们曾经说过说，给小朋友讲故事不能夸张，你们这样是不对的。 嗯， 你就其实我是觉得大家把这个事儿想太复杂， 对， 太矫情了。 嗯， 其实这个事儿就是孩子。啊，他是什么样的，他爱听什么样， 嗯， 你就给他讲什么样的， 是 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嗯，这边我看有听友就说了，说我家孩子从小爱看连环画，还让我给他读。 嗯， 就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抓住他的这个兴趣去培养他。 嗯，是的， 如果你不给他读，他可能以后就不爱看连环画了，不爱读书了哈。 对，连环画就是漫画书哈。 嗯， 是我觉得特别好能让孩子爱上读书一种方式。大家都喜欢看图嘛，看图不累嘛， 如果文字阅读很困难的话。 嗯，对，刚开始是可以的。 这边还有看，我看有听友就说了，说我娃现在倒是挺爱读书的哈，不过看一会儿就开始撕书了。 哎，你们的观众现在都开始互动了 哦，我们的听众一直在互动， 哦、 在问候你，然后在提问。对，其实你一会儿可以坐我旁边，好。 那个他说撕书这件事情哈，不用担心。 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吧？遇到过这样的提问吗？ 哎、你想一想，哎呀，太多了啊、因为我就做心理阅读的啊、专门讲过一堂课，就是说撕书这件事情。 嗯， 首先不要担心。 哎呦， 撕书呢？撕书这个事情呢，哈。就说明他对这个东西有好感的，你想想，他用手用嘴去探索这个东西，首先他是有好感的。 我觉得婴儿是用嘴去探索世界的， 对对 对， 咱们都说嘛，大概在不到一岁的那个时候是特别容易撕书的， 嗯， 一岁多可能有点控制不住，让你不要担心，他是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岁前后我们要给他买布书，他就撕不烂 哦， 给他洗干净就行了。 好像是，我还有说，随便先给他撕一波，我再给你买一波， 不行， 太浪费。 还是要教育他说，这个书。也会很疼的哟，你看撕坏了我们没法看的哟，还要把这事儿讲了，也不是让他随便撕，对吧？ 嗯， 那我们给他买撕不烂的书，买布书，然后去给他，然后因为他也没法控制好自己手的那个动作嘛， 没错， 对，一不小心力气就大了嘛， 嗯， 所以他我们也很理解他，所以我们就随便撕吧，反正布书也撕不烂，然后再大一点的话就可以那个就给他讲，我们一起来补好这本书，我们要爱惜书啊，就这样给他讲，然后他要真想撕。给他几张 A4 纸，好吧？ 嗯，对，就很像我记得给孩子买那个什么拼图也是，因为小孩的拼图就可能是纸质的嘛，很多虽然做的很厚，但可能也容易毁坏或者说容易掉。现在很多的拼图就是木质的， 对， 也就是尽量从这个不容易毁坏的角度， 是的，也是从孩子的发展的角度，这个时候的孩子就是爱动手动嘴的，对不对？ 选择一些不易毁坏的材质啊， 就是这样了啊，不用担心哦。 嗯，这边有听友就说了哈，这个从小给他读绘本，远离电子产品，读绘本是必须要。绘声绘色，这是个有经验的家长哈、 是的，其实是这样。那个，你知道吗？曾经日本有一个大学叫圣地克里斯托夫，这个大学名字有点难记，但他这个阅读实验做得特别好。他当时呢，就是搞了两波观，就是两波这叫什么？这是观众还是实验的这个？ 孩子 实验的 家长、 家长吧啊，就是呢，有一波都是一两岁的孩子，然后有一波妈妈带着孩子是在翻纸质书，在看书，另一波呢带孩子看动画片儿，然后就发现用红外光谱分析仪，那个里面就能看到大脑的变化。哎，那个看书的那个大脑在闪烁闪烁，他在动脑子耶。然后你发现看动画片的。在被动的看，他没有思考，没闪烁。 很多的不能说很多吧，这样我的爸爸，对，有些姥姥姥爷就会觉得说，哎呀，孩子看动画片，他也是动脑筋啊、很多的词儿，你看都是从动画片里学来的。 其实它是一种被动， 是不是会有这样 学词了？是学词了， 是学词了啊！你就他一定会有长进的，没事儿看。 但是那个动画片里还有好多坏词呢。但其实绘本更严格一点。然后在故事书里面的话呢，他因为我们在给他讲，我们可以启发他思考。我们想想后面这个小狗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可以和它有互动 了。对，它是这样的一个启发，所以它更用脑，所以你的大脑就会更聪明。 对， 视觉、听觉都有。 哎呀，我们这边你看，你说到视觉、听觉，这边用户1246就说了哈，他说有鲜艳的颜色抓住他的眼神。就是说先吸引他的眼球，都挺有方法的哈。 对， 这边有听友说，我孩子撕了好多书了，撕了我就给粘上，撕了我就给粘上，越粘越厚。 这个事情其实越粘越厚，这就把书读厚了是吧？这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要自己粘，你要跟他一起。就是我觉得在养孩子过程中哈，就是最忌讳的就是你觉得他是一个小 baby， 他什么都不懂，然后你自己去做任何事情都不给他讲。其实在整教育里面就会讲到，你一定要把孩子当成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哪怕是他小 baby， 他根本不会说话，但你给他换尿布，你就告诉他，你说现在我就给你换尿布，你可能不太舒服了，你尿湿了，这样你就会舒服了。他全能听得懂，如果你给他讲他就能听得懂，如果你不给他讲，他永远就是那个笨蛋什么都不懂的那个小屁孩。你不要把他当小屁孩，你把他当成一个人，就像是补书也一样，宝宝因为书不能撕，他是看的，你现在撕坏了，那他可能也会觉得很疼，你看里面小动物都找不到家了，那个家被你撕没了，你看到没有？再把这个家给他补上，让小动物找到他的家，那孩子他就会知道，哦，这个书什么，哦，你不跟他讲书不能撕，你光吼了他，哎，你干嘛呢，然后自己去补了。孩子不知道为什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要你告诉他为什么的， 不要去替代他做很多的事情， 是的， 你可以和他一起做，并且告 并且告诉他为什么这么做哈。 嗯， 刚才派妈说了，说我都看不到大家的留言，很着急哈。这样我们给一首歌的时间，派妈我们来换一下座位，然后大家也欢迎继续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来留言，有什么经验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或者你有什么想问派妈的哈，我们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很难得我们在我们的听听 FM 来留言。怎么样让孩子爱上读书，会读书呢？我们一首歌回来。 今夜就能从书中逃回到这个世界，我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爱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师想吐，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这回说你要顶替我，就快要发扬巅峰。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会读书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就会输。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不在乎我，只想要你能清楚。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爱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师想读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只会说你要顶替我，就快要发扬巅峰。 林俊杰的会读书，我觉得很多的爸爸妈妈们都很希望自己的孩子会读书嘛哈，然后也都在找方法。我们今天请来了派妈丽莎派妈来跟我们聊一聊怎么让孩子能够爱上读书哈。刚才派妈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聊天室的后台哈，她说呵，这些家长们哈啊都是专家 对，都还蛮有经验的， 是吧？你看到哪些？ 对，我就说你看给孩子读书要从兴趣出发，去图书馆挺好挺好的，说得特别好，要一起讨论。我觉得这个严林说的挺好的。的确是到图书馆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培养孩子读书习惯，其实培养孩子读书习惯有这么几个方法哈。第一，家长得以身作则，是吧？ 就是说家长必须得爱阅读，如果家长不爱阅读，你没办法让孩子自己主动的去阅读， 你就看着你 在家里天天刷手机翘着二郎腿儿，你说 孩子不爱玩游戏吗？ 就是孩子能不学你吗？就我之前我弟之前就一到家就翘着二郎腿看手机，然后他儿子天天学他那个动作，学得可像了，惟妙惟肖。其实就是说孩子啊，他是一个吸收性心智，他就看到什么他就全盘吸收，所以家长干什么他就是学什么。为什么咱们现在家庭教育立法了你不要老想着教育孩子这个事儿是学校的事儿、老师的事儿、其实你是他的第一任老师，你一定要对自己要求更高一点。 我们说这个教育对环境会不会有要求，比如说在家里面是不是非得有个书房或者劈出来个地儿、这个就是我们的阅读区域哈。 是的是的，就是刚才说了哈，第一家长也是作责，第二的确这个环境特别重要。如果你们家里一本书都没有，孩子怎么爱上看书呢？然后如果你们家的书房都是你的书高高的在上面，孩子也看不见，他怎么去想起来看书这件事？ 还有就是如果你的书房书橱里面全是新的，包装都没拆， 那不能，他们应该先自己也看看什么的。反正我是觉得哈，这个读书角非常重要，就让孩子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好舒服呀。你知道吗，我婆婆特别爱读书，然后呢就是除了我肯定我婆婆陪伴她更多一点，所以我儿子也很爱读书，那我婆婆的那个感觉就是她有一个读书角，有个台灯什么往那一靠，她说啊最舒服的时刻来了，所以我儿子他也会那种想法，他弄一点吃的喝的然后放一本书，他说啊最享受的时刻来了。你看你就给他布置好这个地方，你告诉他这地儿特好，还书中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故事啊什么的，对吧？然后呢你根据他的喜好，你比如说弄一个很漂亮的沙发呀，小沙发呀，小地垫呀，小书架呀， 这还得自己想方法哈。 哎，你就给他搞得特别漂亮，然后你给他准备一些书。其实呢，书的摆放也很讲究。 哦，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觉得能怎么摆？ 不知道哎。 就是说，如果啊，那个像我们大人摆书，它都是书脊朝外。但是小朋友不认字儿哦。 要把封面朝外， 是的，所以他看到的画他才有兴趣要去看。所以你的书可能最上面一层你是书籍的，但是他看到的那个中间层一定要是朝外的，是你特别摆放的最近几天你想让他看的那几本书。 哎，这我们真的没想到，有时候我们可能就直接一叠就放在什么什么书桌上，就一本叠一本这种。 是的， 确实没想到， 就看不到。就是你觉得最近这几本比较适合他，我们有一个引导嘛，对吧？家长会有一个引导嘛，然后你就给他摆好，然后这几本看了好多了，你就可以把其他的摆在那里，对吧？然后因为如果你不给他换书，他一本书他能看50遍100遍哦。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问啊？真的是有很多。 我这边反正看到有微蓝我们的听友就说了哈，说这个陪孩子一起看书根据内容互动，就很会哈。他说要按孩子的喜好来引导阅读内容，这个真的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陪孩子，这个真的是一个有效陪伴哈。还有这边我看到有听友说了，说我觉得可以边读书边听喜欢的音乐，这是你针对你自己。 我这个没有这个习惯。我要是读书的话我就很专注，我不太喜欢有声音干扰我。但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也最好不要这样，小朋友本来他的专注力对就还不是建立的特别好，时间又短啊什么的。我觉得如果你要是配一个很合适的气氛音还好，万一就是你读的一个抒情的，好家伙，你再放个别的音乐，这不就很容易打乱吗？ 对， 就这个还要考验家长的那个便于。 有天也就说了，说我这个孩子现在爱看小猪佩奇，但是呢也喜欢听三字经，听多了其实也就会背了哈。他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背，太神奇了。 是的是的，孩子他的这个记忆是非常厉害的，在0到6岁比我们的大脑，我们说的嘛，大脑在飞速发展期呢，比我们学东西学得快多了。所以我们都会觉得啊孩子太神了，就怎么就全都会背了，其实是他那个时期的。 对， 你只要开发了他就能够。 我记得大概在我读高三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要背很多很多的英文单词嘛，然后我们的那个英文老师也很有方法，就说哎呀我跟你说，一个人大脑就像个储蓄罐哈，我跟你说快进考试期间你就背那些重要的词儿，那些犄角旮旯的词别背了，你知道吗？你那个多放在储蓄罐里多放几张100块钱的啊，1毛2毛的就别往里搁了，我们赶紧记重要的哈。我觉得对我们的孩子而言，可能他确实是一个空空的储蓄罐，你放什么他都吸收进去了，他迅速迅速的就可以吸收。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吸收性心智嘛。所以需要我们啊有效的这个有效陪伴，高质量陪伴。 哎，派妈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培养孩子的这个阅读习惯？是从小开始？因为我记得刚才您说去图书馆也挺重要的。那特别小的孩子也可以带去图书馆吗？ 这个得稍微大一丢丢， 让他保持安静可以、 对、他可以保持安静啊，他可以不撕坏别人的书才可以去哈、然后其实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家长的这个榜样作用很重要，家里的这个图书角很重要，摆放很重要，同时就是这个图书馆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你总是在家里，孩子不知道有那么多书，有那么多小朋友爱书，当他去了图书馆里看到，哇，那么多小朋友坐在那里很痴迷的在看书啊，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书，哎呀，他一大开眼界，他就知道有那么多好玩的、然后可以自己自由自在的选自己喜欢的书，这件事情是能够打开他的认知的，他就会更加喜欢读书了。 但是在选择图书的，就给孩子选择图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男孩和女孩应该是不一样的，就是刚才可能有听我就提到说按照性格按照兴趣， 是的，是要这样子去引导。比如说这个孩子哈、他最近就总看这一本书，他喜欢恐龙，他天天看恐龙书，然后看了50遍，看了50遍这个恐龙知识书，然后呢就是爸爸妈妈就很头痛，说怎么办，不看别的书怎么办？其实那你就可以去找一些跟恐龙相关的其他领域的书，就反正就是根据他的喜好来吧，就比如说他是一个其他的一个知识或者是这个冒险故事、主角刚好是他喜欢的，就这种，你包括小猪佩奇他也会开发出来其他的，比如说那个海底小纵队、我儿子那会儿特别痴迷海底小纵队的那个动画片，那海底小纵队他就会衍生出来其他的一些认知书，就是因为大家因为喜欢他就去看跟他相关的其他书，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引导，然后对根据他的兴趣，反正男孩和女孩会有一些小小的区别哦。 对，反正好像说有些男孩他比较对军事方面的比较感兴趣、比如我爱枪，所以其他的相对相关的一些书籍都可以买起来。 对对，是的，他们都是有不同的这个兴趣点的，而且家长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谁看书得看谁喜欢的书。你千万不要觉得我给你弄来什么书你就看什么。 没错，很多的家长尤其在孩子稍微大一点有阅读能力的时候就说我跟你说你一定要看这本书、我跟你说你一定要看那本书、 就很讨厌， 可是你买回来孩子根本不看。 是的，放在那儿可能等5年之后吧 等到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可能才会对这本书感兴趣哈。我们今天请来了派玛丽莎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怎么样让孩子爱上读书哈，确实也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经验，其实我觉得在孩子更小的时候你陪他阅读或者你读给他听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吧，这首歌来自李宇春和 MC Hot Dog 的合作，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广告之后我们回来节目继续。 显得太冷冰，能不能继续保持多一点的真实，流量把大家搞得太神经，为你朗诵还在那等你，你说是喜欢读书我喜欢读你，怎么可以拍到在你的石榴裙下是淡黄色的长裙，喜欢你读的时候低着头，看到三个是会气的我，别被框架撑着鼻子走， I'm reader， 你要记得我就像是专属你的班，传说回避就像彼得潘，传说愿意翻过你和山，保持即可别老惦记着那无聊的几个赞，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无论你此时正在带娃哄睡、整理家务、洗碗刷筷，我们不能解放你的双手和双眼， 但我们能解放你的耳朵和心灵。你好，辣妈。 每个女人的晚上都应该有一小时属于自己。 北京时间20:31，欢迎回来我们的你好辣妈，我是千纯，坐在我旁边的能够看到大家在后台的留言的是派妈丽莎，欢迎派妈。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在这边我有看到斯坦福桥的味道说了，他说今天的节目很好，我得好好听，把方法交给我儿子。什么叫把方法交给我儿子？是你儿子的儿子有需要这个养成阅读的习惯吗？ 对，大家都觉得很需要。 这边就有听我刚才说的特别好，微蓝说最好是固定时间啊，因为我看到想改名的留言，他说小朋友读书需要培养固定的时间吗？这个问题特别好。 是的，我们刚刚说要有个读书角嘛，就是有个固定的地方，对吧？ 对， 接下来就是可能是要固定的时间。 真的需要固定时间， 真的是需要他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比如说我们很多家长都会说我们有个睡前故事时间，对不对？ 很小的时候， 对，他就不听故事就不睡觉，他已经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而且你知道妈妈抱在怀里去讲故事这件事情对于孩子来说多幸福吗？多温暖吗？等到他30岁、40岁、50岁的时候，他可能会经常想起那个很温暖的在妈妈怀里听故事的时光，这是他最温暖的记忆。所以这样的一个读书陪伴时间真的是特别棒。我相信呢，微蓝应该是孩子挺大了，他蛮有经验的。其实因为我儿子也13岁了嘛，所以在他可能4、5、6岁那会儿，我是每天都要讲那个睡前故事的，然后每次都要协商他要多讲几个要少讲几个，因为我真的讲得好累呀。 没错，一般你会讲多久？也给很多刚刚当妈妈的朋友一点提示，就 看大家体力吧。 可以讲1小时。哎，会不会有的孩子讲着讲着就睡着了？这是不是个坏习惯？因为你必须得讲到他睡着以后，你要妈妈你继续给我讲，没睡着。 不会的，我觉得孩子不会睡着的，他在听那个故事他非常兴奋，他只能说好啦，我们今天已经讲完了第4个故事了，宝贝儿你该睡了。 哦，原来如此。 可能是这样的，一般我觉得哈，可能是我讲的故事太精彩了，他没有听睡着的时候。 可不呢嘛。因为我也看有些连续剧里面就是啊，说着说着说着说孩子睡着了，可能他说话的方式比较平稳，然后 来 睡着。 请大家来互动一下，你讲故事的时候你儿子孩子睡着过吗？ 是，互动一下好不好？因为一定有经验的妈妈 睡着过扣一，没睡着扣二。 你看果然这边微蓝就是我闺女今天上大学了， 你看 了都可以给闺女再传授一点经验了哈。这边还有听友在这边哥大爷的留言，他说要有代入感啊，就是讲故事的时候要让孩子产生代入感，是这个意思吧？还有三木1840就说了，说把书上的故事用情景剧的方式演绎出来。 那也稍微有点难度哈，就有代入感。 最好还有人跟你一起来搭档啊，配合演出。 它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说有代入感啊？刚才那个朋友说的是的，就是你稍微有点夸张的这个模仿的那个分角色的那个阅读嘛。 是啊， 哎， 大灰狼、大老虎来了， 嗯， 你就可以变这个声了。 啊，我是小绵羊，我好害怕呀。 嗯， 你就会变出声音，哎，孩子就瞪着眼，哎，一会儿这样是吧？ 对。 那如果你根本就不变声音，那孩子就听没听明白谁说谁说呢？啊， 听得挺无趣的。 对，对，那还真可能睡着。嗯，所以我们要有代入感。 嗯， 然后我看见小蛙哥也说了哈， 嗯， 人间富贵小蛙哥说有图解的那种小朋友接受， 嗯， 其实你说的就是绘本，对不对？ 嗯。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小朋友可以看绘本，而不是我们小时候只能听故事了，我们可以看着书，听着妈妈讲，然后他的脑袋瓜里就会有图像有画面，然后又有声音，他就像放电影一样在他脑子里在转。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全方位立体的这样一种感受。 嗯， 所以小朋友就那么的喜欢看着书听妈妈讲故事。 对，我觉得挺奇怪的哈。其实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那种幻灯片讲故事，就是我老公买了一个幻灯片讲故事， 嗯， 我常常就是放幻灯片吧，因为幻灯片里面有讲故事。 嗯， 但是现在幻灯片它有两种形式， 嗯， 就是同样的一个幻灯片它有两版，一版就是有声音有故事版，第二版就是它有画面，那个幻灯片打在那个墙上它有画面， 嗯， 但是它没有声音，就是叫亲子版，就是 让你去讲， 让我去讲，没错。然后每次呢，就是我就不爱讲，我说咱们就看就行，咱们就那个有声版。 嗯， 然后我爱人就会说，来，我们来亲子版。 对对。 但是就会发现哦， 嗯， 最后哦，孩子居然喜欢亲子版。他说， 当然了， 爸爸说，爸爸说， 对呀，啊， 他为什么会？ 当然了。哎呦，这个事情， 嗯， 我们这些讲故事的啊， 嗯， 包括凯叔是声音的啊，派妈是这个视频的。 嗯嗯， 很多孩子都会听着我们的故事睡， 嗯， 但是我们依然说我们代替不了父母。 嗯， 一定是亲子陪伴的一种，因为我们经常讲亲子阅读，亲子阅读，什么叫亲子阅读？就亲子在前面， 嗯， 阅读在后面。 他真的是更喜欢爸爸妈妈说， 更需要亲子的陪伴，有这样一个东西， 嗯， 我们永远无法代替你。虽然有很多妈妈说，有很多小孩说我要听派妈讲故事，妈妈讲的不好 玩，嗯，不好听 这个但是呢，但他更喜欢你抱在他怀里那个温暖的感觉。 嗯，就是他能真实的感觉到你确实在对他，就是有那个对象感，你在跟我说。就有时候爸爸妈妈聊天， 嗯， 你们为什么不跟我聊天呀？他需要那个陪伴， 对， 对吧， 需要那个互动。 嗯， 他怎么可能会喜欢机器人呢？当然喜欢有温度的妈妈， 嗯， 有爱的语言在这里，对不对？ 嗯， 爱的抱抱。 嗯，这边还看到有听友刚才拍妈的提问哈，两分钟说了，实际生活里就讲着讲着我睡着了。 对，我们一般都睡着了。 哄娃最困难，有时候在哄娃睡觉的时候，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你真的很困，但孩子真的很兴奋。 永远都是咱把自己哄着了，他还在那玩。 就是我太困了， 是不是 你为什么不睡？但是等孩子睡着了，我醒了，就是所有的爸妈都会体验到的哈，那种 精力旺盛嘛。 嗯， 你白天要带他疯跑， 嗯， 出去玩， 嗯， 跑累了， 嗯， 晚上就舒服点了啊。 是， 嗯， 这边有听友就说了哈，草丘野争春说榜样的力量啊， 嗯， 啊，所以家长要爱阅读，家长爱阅读就好了。 哎，就是即便是你不爱看大人的书，那你跟他一起看小孩的书，你没事就看小孩的书也行啊。其实我在孩子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别的书都不想看了，我就想看绘本太好看了， 嗯， 它适合0-99岁。啊，我自己看的也好开心哦， 嗯， 我就等于我们小时候没看的书现在都补回来了，陪着孩子又成长了一遍，多好。 嗯， 对吧， 对，绘本里有很多的故事的和道理哈。 嗯， 对，这边有听友说我孩子每天晚上看着听着小爱同学的《10万个为什么》睡觉。 嗯， 听机器人容易睡着，对吧？听爸爸妈妈讲故事， 他 就会说， 对， 妈妈再讲一个。 嗯， 讲到你睡着为止哈。 我看到了很多人跟我讲什么点读笔机器人什么的， 哎， 我真的很担心。 刚才真的就有人问， 嗯，我不希望，我看到了，我现在看到他们的留言了， 嗯， 我不希望你们拿机器人代替妈妈的陪伴， 就不要用什么什么故事机之类的很高科技的东西哈， 嗯， 来给娃儿做这个阅读启蒙。 对，你就真的说是你累了， 嗯， 啊，你今天上班了特别忙， 嗯， 然后你今天白天没有空陪他， 嗯， 你白天让他用点读笔什么的啊， 嗯， 你可以听几个没关系作为补充，但是一定不能缺失的就是妈妈抱着孩子在这个怀里的这种讲故事的这种感觉。我刚才说了，这个是他一生温暖的回忆。 嗯， 你们知道咱们这个心理学家不经常讲什么 原生家 庭来 对 治愈童年，有的用于童年治愈一生吗？ 嗯， 如果你0-6岁没有给孩子足够的爱和陪伴，他后面他是没有那个能量，没有那个能力去过好自己人生的。 嗯， 就这件事情其实说来很神奇的。 嗯，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给他足够的爱、陪伴、安全感，我永远信任你，孩子，我永远相信你啊。 嗯， 这个时候你给他就像是一个电池储好了电。 嗯， 六岁之后他就呜，他这个船就去航行了。 电力十足， 嗯， 那么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能够很乐观的去面对。而如果小的时候缺失了这些陪伴，缺失了这些爱，他就是啊我不行啊我不敢，哎呦我要哭 啊没有兴趣， 他完全没有力量去面对这些困难和挫折。 嗯， 这就是我们教育里说的六岁之后，嗯，没有新鲜事儿，什么事儿都是六岁之前都建立好的。 嗯，所以就是当爸爸妈妈的真的不能偷懒儿。 嗯 嗯，有些懒儿你可能以后还能找回来，但有些懒儿你以后都找不回来了。 零到六岁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你们想怎么做？ 嗯， 不要留下遗憾哦。 嗯，有很多真的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是在处在孩子零到六岁的阶段哈。 嗯、 这边还有听友我看了，他说燕玲，就刚才你说很有经验的这一位哈、嗯、听友，他就说刚开始可以先给孩子读书，一起讨论，从兴趣出发， 嗯、 然后有兴趣了再把他领到图书馆。去挑自己喜欢的书， 嗯，是 的, 是的， 这个其实 说的跨越年龄段挺大的， 而且他说的好像是一句话，其实分很多很多的步骤， 啊、 很多天、 啊、 很多的时间啊、 嗯。大家可以call一下你们孩子的年龄， 嗯， 可以针对某个年龄去说一说。嗯、 是， 你看这个想改名说想改名，孩子肯定小，他一直在问我们很多问题。 嗯、 他那个他说需要熄灯吗？要背下来吗？嗯，不用，睡前故事并不一定是非得黑着灯讲。 就我那种就是叫什么幻灯片才需要关灯哈、 啊。对对对对 对， 咱们那个睡前故事时间啊，就是有一个温暖的小台灯， 嗯 啊，然后依偎在那里一起来读书，看着绘本啊，然后听着妈妈的声音就可以了，不用熄着灯看、 嗯。 然后呢，你呢不要讲特别欢快的故事，那就不是睡前故事了，可能越讲越兴奋，越讲越兴奋不睡了、 嗯、 是吧？嗯、啊，稍微选择一些。适合睡前故事讲的那个稍微安静一点的。 这边我看到费劲的留言，他说我是带闺女去书店，她喜欢的我就买，最好是连载的好多册那种哈。学校有读书的时间，我就鼓励她把自己的看的书分享给同学，然后很多同学呢会跟她借，就追着她赶紧看完，哎，好借给同学，这是一种方法。嗯，就是你看你要跟别人分享，然后别人要问你借之前，你是不是得自己读完呢？ 呵， 有策略。 嗨，这是妈妈的策略啊、嗯、哎呦妈呀，太机智了、 嗯、 我也没想到，其实书这个东西啊哈，他也不能太着急看完、嗯、我觉得他是在享受的看完。 他是反过来一个思维，就是我们说非、嗯、书非借不能读嘛，对吧？有时候就是买了一本书可能那个封皮都不拆或者怎么着，我们就放那儿了、嗯、但如果是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借书，五毛钱一天什么之类的、 嗯、 他确实是得催着你赶紧看完，就是一天是一天的钱、嗯、对，但那个时候你就会很认真的看，而且你知道那个书我要还回去、 嗯、 所以我要尽量的把这本书读好了、读会了、 嗯、 读深了，然后记熟了我再把它送回去。所以他可能就觉得说小时候他是这个经历哈、 哦、 反过来让孩子也是这样。 我其实想讲一点啊、 嗯、 很多爸爸妈妈觉得拿自己以前的经历来教育孩子、 嗯、 就觉得一定是对的，你可千万别这么想。 嗯，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嗯 嗯，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你那个好使的招放在你孩子身上 依然好使， 对， 不奏效了可能。 嗯，你可能是个是猴子，你爬树爬得特别厉害、 嗯、 然后呢你孩子可能是一条小鱼，你让他嗷嗷爬树，那小鱼根本爬不了树。 嗯， 你还要想一想他的擅长爱好特点是什么。 嗯，这边还看到有听友啊说我们家每个屋里都有书，飘窗上，卧室里床货，这家里够乱的。但这种乱好像飘满了书香的感觉哈、 啊、 也挺好 啊。 有时候我会让、 啊、 给他讲，有时候他也会自己看，有时候我们会比赛的形式做一些思维游戏、 啊、 找不同等等哈。 啊，我觉得三木特别好。 嗯， 其实我们家有一个阶段就是我儿子不看书了、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其实挺爱看书的，有一个阶段他就不看了，不知道去玩什么别的了、 嗯、 这个时候我也跟他一样、 嗯、 我就会在他的床边啊，这边飘窗上啊，对，沙发座旁边都给他扔本书。哎，他还真的， 你也使过这招哈？ 对对对， 就捡起来一本是一本。 其实就是我们家长啊跟孩子也是斗智斗勇，真的、 嗯、 啊！你看他最近有什么了，你就得想个法儿，对吧？ 嗯， 然后真的好使、啊， 就和刚才那个其实说的是， 嗯、 我就能连上了。其实你得对孩子有观察， 嗯、 你得真的去想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不看了、啊，他为什么要 看什么，他最近需要什么？ 嗯， 我们是一个。嗯，孩子的副驾，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驾驶员是孩子，但我们是副驾，我们只要帮着他、 嗯、 啊，帮忙把握一下方向， 嗯 啊，别抢他的方向盘， 对， 也别不管他， 嗯 嗯， 要真的关心他，要真的关心他， 关心他的成长， 对、 嗯， 爱是一本书，我们来听陈奕迅的这首歌，稍后收集一下大家的留言，节目继续。 亲吻

也有插上图，孩子看这个图呢，他脑子有想象嘛，他就能看。然后这个排版稀疏，你看这个，你看那个文字书不是密密麻麻的吗？他给你排版轻轻松松的。现在有一套那个桥梁书特别的好啊，叫《老鼠记者》。他就是你想想，《老鼠记者》，你听着想不想看？ 是 啊，对吧？这个发生了很多好玩的故事，老鼠穿着那个燕尾服，这那的， 里面肯定有很多的故事。 对呀，然后他那个图画呀，你看他说到蛋糕，可能就画一个蛋糕的图案，你知道吗？就给你搞得非常漂亮，那个字的排版就很好。然后呢，我儿子就非常喜欢。 那时候大概多小？ 那个时候一年级啊，就是我们说桥梁书就是在过渡的时候，对，就是在大班这个学前班一年级，就这个时候就开始给他过渡了。一二年级可以看点桥梁书，这个他们都还看米小圈，刚刚有人说了米小圈也是比较简单一点的。然后像这个刚刚说的老鼠记者也是，老鼠记者大家慎买啊，一共七八十本，我们家都摆了半柜子。 这个真的需要分享， 对对，这所以需要分享。对，他看完了十集，他肯定要看后二十集，就这样子不停就买了，就这样了。 成套成套的买，只能这样了哈。哎，那我想问个题外话，因为刚才我们也在想说，哎，我们今天这个咱们的听众的这个孩子的年龄段大概到几岁到几岁，可能很多是学前的年龄，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些孩子他已经长大了，可能呢就是那种十几岁上初中，但是他又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啊，这有办法再补救吗？就你看，其实爸妈的话已经失效了，在这个年龄段，他已经有自己的思想，而且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很成熟，他甚至不爱听你说了。然后这个时候有什么小窍门、小技巧，或者说能不能再把它掰回来？有没有可能？ 我一般对于不爱看书的孩子都有一招，就是给他看漫画书。就小孩都爱看漫画嘛。像这个小一点的孩子，我都会推荐《父与子》。父与子是比较轻松的，爸爸和儿子的一个很温情的故事，在这个国际上啊畅销近百年了，那么多国家的翻译的，就很好玩啊，就会很喜欢啊。然后呢，在他看书的时候，你就不断的表扬，哎呀，你太爱看书了，你就给他强化这个啊，正面强化，他就会慢慢喜欢看书。那大一点的孩子，其实漫画书有很多，你看。就是什么最近什么二混子什么的，就那些书，它里面是有知识点的，你不是说是漫画书就完全没有营养。很多家长他有这样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漫画书就是看着玩的，你给我看点带字儿的书行不？这种的啊，其实漫画书现在有很多很好的有营养的，比如说啊，我儿子的性教育，我们就是给他买了一本嘛。漫画书 有 图解，对吧？ 是， 他就然后再加上一点简单的文字，他就看进去了。 当时买书一本， 对啊，你给他整一本文字书，说你给我看看这个性教育， 看不进去， 看啥呀？对吧？他就是那个， 大家会觉得这是大人看的书哈。 反正就是这种，我们叫安全教育，你给我看。其实安全教育也做了很多漫画书。他就是看着一个，哎，这个小人他坐电梯，嘿，夹着了，嘿，怎么着了，对吧？他就看着看着，他就看进去了。要注意什么？你要纯粹让他看文字书，他就觉得很烦。要故事书能看进去，像这种知识性的，就是。可以用这种漫画的形式。 我们这边真的有很多听友非常的有经验，这边父与子有看过，我们小时候最爱看的漫画书哈。这边还有两分钟说了，说我家的那桥梁书大概是不一样的卡梅拉啊，卡梅拉也很厚，好多本儿。 很多本儿都是小薄的， 都是连载，对，小薄的，对，我们家也有哈。对，其实我觉得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真的是要父亲母亲要一起来帮孩子养成的习惯。说白了，你自己也得养成一个习惯，首先你自己阅读，然后你得有精力去培养他，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对，那有些家长可能就做的不是很到位，那有些家长确实做的还挺好的。那怎样来判断自己到底做的好不好？我们这边其实准备了一套题啊，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就可以自我测评一下，看看自己做的什么程度哈。来，爸妈给大家做一下题。 咱们有一个家庭阅读环境的一个测评题目，一共有14道题。你呢，拿个小纸条， 画正字是吧？ 对对对，你看这14条，你能做几条？能得个几分？好吧，一题一分。来，咱们开始了啊。第一个问题，你是否每天陪孩子读书？其实我们这个一般可能是讲的2到6岁吧，可能一二年级可能有很多孩子自己看书了，就幼儿园的孩子是最需要妈妈跟他一起陪伴的啊，所以主要是一个幼儿发展的一个测评啊，来，我们来看看啊，大家也可以测一测， 大家拿个纸啊， 你看看，我儿子虽然8岁了，但他6岁之前我是怎么做的，对吧？ 对， 我做的怎么样啊？第一道题是否每天都陪孩子读书，有咱们就得一分了啊，好，第二个的就是说，你是不是经常给孩子买书？你做的怎么样？ 我以前给他买过，但他不读了，我可能就停止给他买了。 嘿，这怎么行啊？很好，我觉得非常诚实。 对， 诚实的妈妈。 对，我可能做的肯定是不好，这14题我估计能拿4分都不错了。来， 你也算着啊。第三，家里是否有30本以上的图书收藏？ 那肯定得有啊， 对吧？30本还是有的哈。大家都看一看自己的啊。第四，是否经常带宝贝儿去书店呢？刚才我们也聊到这个话题了。 是 啊，得要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好书，对吧？要不然他就看那几本，他也不知道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 对，他可能也并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还是得把他带到那个图书馆让 他 去挑。 你买的他又不一定喜欢。 对， 所以好，第四个是书店啊，第五个是你是不是有意识的给孩子挑不同种类的图书？不同种类的， 对 吧？ 因为你也并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对吧？ 孩子也没有辨别能力，你是不是也给予他一个好的引导哈？然后第六是，哎，你有没有声情并茂的给他读故事呀？就刚才我们说那种有代入感的，对吧？ 这个有。 你是主持人， 反正我是拿了一分了。好容易拿了两分。 好，拿了两分。然后第七题，你是不是在共读之前你提前先看了一下那本书的内容？ 哦，自己还要去预习一下哈。 对对。那可能有的时候就没有。其实如果你想想，如果一本书来了，你特想看看这是讲的啥呀。其实就是看一遍大概知道。 因为你看刚才也提到了不一样的卡梅拉哈，说念完挺累哈，就是两分钟说了哈。有时候因为这个书太多了，好多本儿，你自己都你可能念过几本，但是念到最后你自己可能也忘记了。 那种很多本 子的，对，你得抓上哪本是哪本，因为太多了。 是的。但是有你大概知道这本书讲了个啥。 那 绘本一到你就没几页嘛，你扒拉扒拉大概知道。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在跟他读的时候会有一些好的引导和互动了，就 是 啊，你知道的话。 然 后第八题是，你是不是每次读书都能读30分钟以上？30分钟 是你还是你给孩子？ 跟孩子一起啊。 你 们两个人每次能读到30分钟以上，那还是挺有效的。10分钟玩去了，呵，专注力都没养好呢，是吧？又玩去了。所以时间也很重要。是不是当孩子反复要求听一个故事的时候啊，现在是第九题了。反复收听一个故事，你有没有耐心满足他？ 孩子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还想再听一遍。还想再听一遍。 50遍都正常。 他为什么会老想听这个？他就觉得这个好玩是吧？ 不是的，孩子啊，他是有一个掌控感在里面。当他听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你还没讲，他就知道，我都知道，他觉得很开心，就那种掌控感， 让你配合他演出，配合我的表演， 就是这种。而且呢，孩子的观察是很敏锐的。你在看文字，他不认字儿，他就在看图。而图里面其实好的绘本是隐含着很多很多信息的。他每读一遍都能吸收到新的东西的。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读了一遍得了，那是我们大人的读书习惯。小孩他今天看了，这个云彩后面有一个小鸟，这个草丛里有个蚂蚱，就是你还没看见他发现了，永远都是他在去发现一些各种新事物。每读一遍都有这种感受。所以我们这道题就是测你的耐心的。而且你一定要知道，他们要读很多遍，这是特别特别正常的，特别特别好的，你可一定要有耐心哦。 通常我们就会说，我们看本别的吧，是不是？你会觉得说，我们不要再停留在一本上了，那我看看别的，别的可能还有别的故事，别的道理，对吧？其实不要这样哈。当他要是想要重复的时候，你就陪他一起看， 家长都是功利心嘛。快给我学点别的。 对对对，还有没有别的题？ 来，刚才我们讲到了是耐心哈，第10题是不是能够创造机会？让孩子来跟你一起来听故事，创造机会，然后呢，还有后面是你有没有读完之后，你们俩围绕这个故事交流交流，探讨一下， 还真没有 啊，你看看，还有你有没有跟他一起扮演角色？就刚才有个人说过了，扮演啊，还有你有没有提出一些问题互动？ 那真的都做得不好。 你看， 嗯， 最后一个我就说，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你还刻意的去用到书里面的一个词？ 这个很有道理。 在生活中，然后你说这个词，他说，我知道是那本书里的，然后他也会用了。 对，这也是考验他的记忆力，因为有时候我记得高中的时候背单词的时候也是，你背过这些单词，你得用， 对 吧？ 对， 你才真的记得住，你才 是一个 真的知道怎么使用它，使用这个单词也很重要， 所以跟生活结合起来。 对，今天真的是会让大家受益匪浅的一道题。 一期节目哈，就是梁凤珠也说孩子会发现很多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哈，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我也建议大家下载下来反复收听，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因为我也做的不是很好啊，所以我觉得我也要跟拍妈好好学习学习哈。 也可以关注我的一些账号， 对，怎么样关注到拍妈 啊？全平台搜派妈丽莎都可以找到我， 全平台哈， 对， 搜派妈丽莎哈，派发的派，妈妈的妈， 我不知道在这里能不能说，能不能说各平台， 可以可以，没问题，各平台， 抖音啊， 派妈丽莎 啊，视频号啊，都可以的， 好的， 主要是这两个平台。 感谢派妈拉做客，我是千纯，这是你好了吗？下期再见。 D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